无上大悲，无上大悲咧系正法嘅功德，大悲系包括大慈，菩萨咧系凡正三种慈，未得圆满，唯有法咧系三种慈已经圆满啦。三种慈系咩慈啊？知唔知啊？生言慈、法言慈、无言慈、哦、我哋有慈悲，每个人都有慈悲，这个慈悲是生言慈、哦、是众生的境界，凡夫的境界，有你有我有他，我喜欢就对你慈爱咯，我不喜欢就憎恨你咯、哦、这个是有分别的，有执着的慈悲、哦、法言慈呢就是二性性人咧，系已经冇呢个我执啦，但系仍旧有一个法执，由呢、这个知道有呢个法咧，令众生苦恼咧，所以佢就产生呢个慈悲度众生。系法菩萨咧就系、是、无言慈，大慈大悲。哦，无言慈系咩咧？就系、是、话知道法性系平等嘅，你同我系同一个法性，你嘅痛苦就系我嘅痛苦，你嘅快乐就系我嘅快乐。我应该是白苦以乐，不需要有原因的，不需要有关系的，这个叫做无缘大慈，是不分男女，不分种族，不分人畜，一律平等看待，一律白苦以乐，这个叫做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现在呢，柯能呢想请法呢教他是修学的方法，先来赞一下、哦、所以呢有些人呢赞人呢或者有动机的、哦、比高某人大呢或者有动机的都未定的，是吧？咁啊，柯能都会咁做嘛，先求法，求法开示佢成法嘅法门，佢先赞下法先，无上大悲咁。因为法咧啊，法已经尽，智慧已经圆满具足吓、啊，能够随机应变，随机施教白虎以乐，等于呢个乜嘢啊？等于呢个摩尼宝王系能够随众生嘅心愿而出生一切宝，所以叫做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二事种种因缘方便提掌引之沉明出于苦海，这个呢就是赠叹法方便给他所得到的利益、哦、能以二事就是指前文所讲已欲达多布头狂走啦、摩登骑女顿歇爱若啦，耶斯陀罗能够缩悟、缩开悟明白缩世的因缘，这些都是种种因缘。提就是提携，等于话鼓励他，穷生自歇，歇即菩提。哦，奖就是奖励。啊，譬如话啊，你虽然啊历劫一次而来秘密而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啊，呢啲通通都是法的方便鼓励。啊，沉就是沉迷生死的苦海的众生，命即是命滞啊，即、就是。不是很聪明，是很蠢的制作，这个是指二性性人执着于这个变异生死。现在得闻佛种种方便的开示，心开意解得未曾有，自此如果真真实实去修行，就可以超出二死，证得这个真相的境界。所以说法是善以方便引之沉明出于苦海，世之我今虽成二是法音之以来藏妙觉明心，遍十方界含若二来十方国土清净宝严妙宝王刹。这里呢是讲他开悟的闻法所得的心得，亦即是闻法所得的利益。虽成两个字呢，意思就是说虽然是我现在得到法开教化，得到开悟啦，咁心开意解，但是又未得现修现证、哦、只是现解啫，未能够现行吓。咁、啊、所以呢就话知悟呢，知呢就是觉开悟的意思，即是我现在呢知二类状，即是已经觉悟了二类状性啦。 个五二类众圣是点啊？系妙觉明心，系我哋本嚟具足嘅妙觉明心。呢、这个妙觉明心咧，系遍摄方界嘅。咁啊，显然佢系开悟啦。啊，如果佢迈嘅时候咧，佢就以为呢个心性咧，啊，决定或为色心之内啊嘛，或者在内、在外、在中间。但而家开悟咗咧，佢就知道咧，本具嘅二类众圣咧，遍摄方界。这种境界呢就领悟到呢空不空而内藏，知道本具的藏性是遍摄方界。这个藏性呢是为妙觉明现照法界的意思，就是空不空而内藏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含是包含，欲是应欲。有一句说话说无不从此法界立，即是十法界众生一切圣分因果苦乐所有一切现象界都是从这个法界而流出的。这个法界是什么？指真心，都是从真心而流出，一切为心。所以这个就是欲咯，由这个法界呢是从而变成十法界的因因果果，这个呢就是流出来就叫做欲。反过来讲呢，这些十法界因果苦乐一切之法啊，都是归分这个法界，一切为心，心外无法，这个就是含。含就是包含，欲就是应欲，能够随缘为心所现一切法叫做欲，知法所生为心所现叫做欲。这部经讲话一切世界因果名曾因心成体，心是一切法之体叫做含。十方如来，如来十方国土是指梵圣同居土，清净是讲方便有余土，宝严是十部庄严土，妙觉王刹是上席光土。又如来是指应生如来，妙觉王刹是指报生法，妙觉明心是指法生法。由于法生能够含入正报的正报的报生应生和依报的四土，无论是正是依都是清净庄严的。这些道理就因为前面问佛所开示这个二类众圣现三谛理所开悟所了解的。由此呢，安能都有啲意思话，安多能都有益噶，唔系完全冇益噶，系咪？因为而家多闻先可以明白呢啲道理啦。不过咧，多闻咧唔修咧就唔得到实益咯。啊，多闻系有益嘅，研究咧系需要多闻。如果学法而不多闻咧，学法而不多闻咧，根本就唔明白道理，明白。不明白道理又怎样修呢？所以安能说，我现在明白了。明白什么呢？明白我们的二类众性是能够含欲一切法，无不从此法界闹，无不还归此法界。哦，我明白了这个真性广大无比。二类佛则多闻无功，我现在就是因为多闻先开悟嘛，先明白原理嘛。但是法呢就偏偏又再责我多闻无功，不第修习。那我现在呢，由二类八之人啊，法王天王赐以华屋，虽获第责，虽获第责，要因梦入。法就说我多闻不修啊，我现在多闻是明白了这些道理了，我现在就要实实际际去修行了。但是我去修行又不知道从何而起，不知道应该怎样修法，等于什么？等于一个人流浪汉，流浪汉无家可归的，到处跑，到处流浪，瞓鸡头鸡尾，到处去。但是突然间呢，有一个好仁慈的国王啊，给我一间屋，送给我一间好华丽的屋，那我就应该很开心啦。但是我不知道由哪里入去住，那有等于无咯。这个譬如是什么呢？就譬如说我以前呢是多闻啊， 不修啊，所以咧就流落于生死轮回咁，等于呢个流浪汉咁样无家可归。但系而家咧，法已经开示我，话我系本嚟具足有呢个二类众性，有呢个本觉嘅真理，我明白咗啦。嗱，等于咧，你赐一根好大嘅轭俾我咁。但是我未去修行啊，不知从何下手啊，咁即系等于咧有间屋又唔知道从边度入去，咁都得唔到受用啊，咁等于话我今日咧觉悟咗、明白咗呢个二类藏性啊，言三谛理，我应该去修啦，修然后可以证咧，但系我唔知点样修喎，啊，点样进行去修，然后先系真修咧咁。咁我就要请佛教我咯，咁所以话为言而来，不舍弟悲啊！是我在回之梦暗者，坚舍小乘，不获而来，无疑涅槃，本法三路。另有学者从何说佛？酬色烹言得陀罗尼入法之见，作是已矣。五体投地，再回一心，似佛似子。呢一段经文咧，就正正式式请法开示增修嘅方便。哦，阿难咧要增修，增修嘅目的系乜嘢咧？咁增修嘅目的咧，系要证呢个涅槃。哦，涅槃咧系有四种，第一种咧。是自性清净涅槃，自性清净涅槃，你和我都有的，每个人都有的，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清净真心，现本是不生不灭的，和法是一样一样的。所以迦摄佛说，一切众生心清净，从本无生无可灭。这部经亦曾经讲过，质之以心，本妙明净，这些境界都是指自性清净涅槃。第二种是有义涅槃，就是义性圣人断了见思烦恼，证得这个偏空理之后，是超出这个三界生死，这个呢就是涅槃，不生不灭的偏空理是涅槃。但是出世的所知障未除啊，还是有这个色身存在，即是说成了阿罗汉果未入灭之前呢，还有这个果报身体存在呢，叫做有义涅槃。无义依涅槃是什么呢？是义成圣人呢最后呢舍弃这个果报色身，入了灭了，绝对入灭了，不会再来这个三界投胎，这个叫做无义依涅槃。第四呢是无自依大涅槃，这种无自依大涅槃呢，亦即是法所证的大波涅槃，是十方之法所证的道理。因为有大智慧，所以不自生死，叫做无自。有大悲的缘故，所以就不自这个涅槃，不依生死，不依涅槃，两种都不自的，叫做无自无依大涅槃。佛成了佛去哪里？不断这样来这个世界，十方世界应生度众生，不自依自己所证的涅槃的境界，亦不染于这个生死，所以叫做无自依涅槃。阿难呢是要法呢开示他的迷梦，为什么？因为他呢已经舍弃了小乘，希望北境获得二类无二的涅槃。本法三路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涅槃呢就是果，如果我们想证到法的涅槃，必须要断世一切烦恼惑，令一切惑净尽了之后， 一切善法都具足，然后可以证得呢个涅槃。哦，呢个涅槃咧系由呢个因而感呢个果嘅。呢个涅槃嘅果必须系有因，因系乜嘢？就本法心路。呢个心路系心系咩？发起收集妙子观嘅心，路系由呢个心妙观所经嘅路，由发心修行所经过所应相应嘅路，总共有五十五位，叫做僧菩提路，哦，亦叫做妙菩提路，或者叫做妙庄严路。所以我问你，乜嘢叫做妙庄严路啊？咁你可以答五十五位，哦，五十五位系乜嘢咧？咁你哋应该知啦，十相、十智、十行、十回向、十地、五十位。仲有呢？四加行，四加行，等觉五十五位，本来呢是五十七位，仲有妙觉五十六位，仲有光慧地五十七位。光慧地呢 是路，哦，不是加，这个妙觉呢是加不是路，所以呢就除了那两个。前次阿能发言，现今得果成方宝王，宏道二时行沙众，是吧？将此生生逢尘刹，是则名为报法因。但是现在想想，我希望成法啫，但是我想想成法不容易，哦，好像法话菩提涅槃尚在遥远，哦，非切切实实勤勤恳恳修行不可以达到的，哦，但是千里远行不离初步，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希望法，啊，你不要舍离你的慈悲心，你应该本着慈悲心开示我发心修行所进的道路，啊，小乘人已经证得四果叫做无学，前三果是叫做有学，甚至四果向都是有学，啊，等到证了阿罗汉果叫做无学。但再大乘来讲就不是了，成了法才叫做无学，等觉菩萨都还叫做有学，哦，成佛之前所有位次都叫做有学。而现在这里经文中所讲的有学呢，是指初发心的凡夫和小乘的初果、二果、三果圣人，不是讲大乘的，哦，从何涉佛叫法开示？开示乜嘢？开示系从边度可以去摄佛筹释烹言咁？筹释就系指无始以嚟，好耐好耐以前嘅事啦。烹言就系妄想意识，烹言于呢个曾经分别采舍憎爱因此作业流转生死，所以啊呢，这个烹言心就系生死嘅根本。是为收手令阎王帝定的障碍，如果障碍不除呢，怎么可以修正这个帝定呢？因此呢就请法开示从何下手修学，然后可以摄佛控佛无始以来的分别心烹言心呢？这个就是请法开示，啊，请法开示这个摄佛这个烹言心，啊，做什么啊？希望得到陀罗尼入法之见。陀罗尼是印度话，翻译中国叫做总持，众生本来的具足，这个本来具足这个真心是无法不具无得不现的，叫做总持，啊，得陀罗尼即是得到总持，得到总持即是得到真心，得到真心是怎样？又真心然后就开佛之见咯。佛之是一切种子，佛见是五眼圆明，哦，我们众生本来是具足佛的之见，但是因为迷而不觉，啊，随着妄想烹言心去取舍作业流转成为众生，哦，众生的知见是否真的呢？不是，是妄想执着。现在呢，阿能希望法开示他一个方便法门， 是能够侍奉无始以来颠倒烹饪的意识，能够侍奉这个意识，甚至取消这个意识分别呢，就可以证到这个真心的陀罗尼，有这个真心显现呢，就可以证入佛的知见。阿能这段经文啊，问法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想舍弃小乘，得到证入二来无二涅槃这一条路，咁应该系向边度下手呢？靠呢个条路啊！佛咧就答佢：第一种决定义，应该审观啊，因地发心而果地修正嘅觉悟系同抑或系异，然后咧以呢个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哦，呢个。不生不灭就是二离无二涅槃，就是本法三路，以不生不灭心去修，然后可以进入法的无二涅槃，就是修行的路径。第二个问呢，是问从何是佛酬悉烹饪得陀罗尼入佛之见，佛呢就答他第二种决定义，是教他审详这个烦恼的根本。若果想降伏的烦恼的根本呢，首先就应该细心观察这个烦恼的起因，如果知道这个烦恼的起因呢，就反观自身靠这个妄想不可得的时候呢，这个烹饪心自然就会息了，烹饪心一停息呢，就得到解脱了。所以《华严经》话：无上菩提，以心为本。心若清灭净，一切善根皆得圆满。无上菩提，若成则成。所以咧，心最紧要。佛教虽然唔系唯心论，唔系否认一切物质嘅现象界，但系佛系强调呢个心系问法嘅祖宗。善也依佢。恶又是依佢，圣法又是依呢个心，做众生亦是依呢个心，所以很多经都是话心最重要，大乘三地共经亦话三计之中以心为止，若能观心咧就可以究竟解脱，不能观者咧永住缠缚，永远持响呢个缠缚呢个烦恼束缚，又话。若能观心体性空啊，或像不生便解脱。涅槃经里面又话：若能观心，名为上定。可知观心是断烦恼的方便，亦即是收集首灵愿望谛定的正行嚟嘅，亦系十法入法之境的正因。哦，咁阿难提出呢个问题之后呢，作事已矣咧，就五体投地咁，就响法会里边咧，一心处佛慈子，希望法咧系好慈悲咁样讲俾佢听，应该点样去修行，从何下手去修正，从何下手去摄佛呢个烹饪心，而进入呢个佛嘅涅槃境界。因为阿能问呢，所以法呢就答了，听日先答好唔好啊？而家够钟了。